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前两天呢，小何他们单位新来了一女同事，一来就自我介绍，我未必会是最聪明的，我未必会是最美丽的，我未必会是最优秀的。小何他们都称赞这同事，嘿，真谦虚哈，未必会是这，未必会是那。刚想到这儿，那女同事又说了，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未必会。好，这名字让人不误会才怪呢。要说到这个闹误会的事儿啊，老何也遇见过。 爸，您这体检回来了？ 啊，都检查完了，大夫说我很健康，什么毛病都没有。 不过今天您去的时间可有点长啊，是不是人特别多啊？ 没有，我在那儿安慰一位病人来着。 您怎么还当上心理医生了？ 我检查的时候，听着那位病人对医生说，我摸脑袋，脑袋疼，摸肩膀，肩膀疼，摸腿，腿疼，我是不是得了绝症？ 哎呦，这人病得可够厉害的啊。 是啊，我体检完了以后就劝他什么都看开点，一切都会好的。这时候医生拿出检查结果来了。 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啊？ 医生对他说，检查结果是你的手指头断了。 要说比这厉害的病也有啊，那天网上就说啊，一位外国小伙子大拇指绿了，他呀去就诊的时候，这大夫告诉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这是癌症，必须要切除。于是啊，这病人大拇指啊就给切掉了。 这去根不就好了吗？ 你听着呀，这过了一段时间啊，这患者又来了，他伤心地说，我那食指又绿了。结果呢，这食指也被切了。 那这下该好了吧？ 没有啊，最终他那五个手指头都给切了。这过了几天，他又心有余悸地来到医院，跟那医生说，医生，我那手掌都变绿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究竟是什么毛病啊？ 医生看了看以后说呀，你这应该是手套掉色儿。 就因为这手套掉色，就让这位外国小伙子遭这么大罪。不过有一点是万幸的，那就是老何的经历和小何讲的故事里头都没有因为语言不通造成误会。要是再有这个误会，那说不准呢就乱成一锅粥了。相声泰斗马三立曾经说过一段法语的误会，讲的呢就是因为语言不通引起的笑话，一块听听。 我今天给大家说个笑话啊。法国艺术代表团呢到中国来访问演出，咱们欢迎他们到北京来演出呢。这法国艺术团是什么呢？人家没有实调大鼓相声、歌舞、唱歌、跳舞、音乐，就这个法国代表团到北京来呢，咱们去欢迎，到飞机场迎接。迎接让他们住在哪儿呢？就住在北京饭店。咱们首长迎接了，咱们的领导谁去接他们呢？到飞机场文化部得去啊，是吧？这个艺术局这得去，对外友协这得去，中法友协这得去，得去人迎接。北京的得出部分代表呢，就是中央歌舞剧院啊，他们去迎接去。人家来到了呢，先得看咱们一场节目，得谁演呢？那就得中央歌舞剧院演出，音乐舞蹈让他们看。在哪儿演呢？王府大街，北京王府井北边就叫王府大街。王府大街有个首都剧场，这剧场还不大，1000多人吧，啊，都好，前排200多人都是法国人。 后面我们空着，一挺大剧场，就是二百来人看，那有什么劲？他热闹不起来啊！咱们发点票，有关部门领着票，都坐在后排，大伙趁着鼓鼓掌啊，叫的好啊，好热闹起来啊！前边的都法国人，艺术家，是不是主要演员呢、啊？是他们是他们的领导啊，指挥啊，乐队都做好，啪一拉幕，中央音乐学院呢，这是高水平的了。一拉开幕，这就都做好了。拉开幕，这时候拉幕以后呢，指挥才上。谁指挥呢？就是咱们中国第一流的老师、教授级的指挥李德伦先生。李德伦老师上场，他指挥。他穿着什么呢？穿中山服，穿中山。一拉开幕，他打这边幕啊走出来了。穿中山，从台下一鞠躬，哇！咱们先后边先带头鼓掌，这法国人也跟着看，哇！也鼓掌。咱们这把咱的拿手的玩意儿亮出来，《黄河颂》《黄河赞》，这外国人没有的，这谱子好啊！外国一听服了，好，哈、啊，鼓掌。人家内行，像我们这说相声不懂啊。不懂音乐，你多好多坏，拉的嘛样我也不懂，听不出来。人家懂得一听，呵，《黄河颂》这谱子好，大鼓掌。演完这场，这礼节性的嘛，让他们看看嘛。完了得请人吃饭，人家刚来吗？哪儿吃呢？这顿饭，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得够派啊，得够意思啊。外国人来吗？啊，宴会厅这做好了，吃饭。花底坐一中国人一外国人，一中国人一外国人，反正十个人坐一桌，反正一个中国人一法国人，一中国人一法国人，每个桌上呢有一翻译，会法语的翻译，和大伙儿和交流谈谈话呀，好说话，每桌得有一个会外语的会法语的翻译。哎，吃饭都做好了，那李德伦李教授呢，当然就得跟这个法国这个专家这个指挥跟他得挨着吃什么呢？中菜西吃，上来菜不是都摆着，拿筷子随便夹，外国人不香，布菜不香，拿筷子给来这个，人不吃，你都吃完了这个，给吃这个，我吃不了，你尝这个，外国人不香，人家不行，人不兴这个，这得一人给点，一人一份儿。服务员呢，拖一大盘，咱俩站着给他好菜了，咱们烤鸭。咱大对虾，大对虾半尺多长的那个，好的，鲜的，咱们特别的菜，啊，服务员端的，每人转一圈，每人给搁碟里，每人投了两个碟子，吃完了也照样给咖啡呀、牛奶呀、冰糕啊，最后给上这来大盆鲜货，一上鲜货的这就完了，这就是齐了，是吧？吃完了都站起来，这法国这指挥呢？站起来往李德伦眼前一站，说句话，二位不平安人。李老师不懂，李德伦李教授会英语会俄语不会法语，没听明白，心想，哦，愿意交我的朋友，刚才看我指挥好，问我姓什么叫什么，问我名字他好记住，站起来客客气气的一指心口，李德伦。法国人也不懂这李德伦什么什么什么话，怎么讲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李德伦是什么，互相握手乐呀、哎、和他俩说这话呢，咱们这翻译没听见，每桌有俩翻译就够了，一个忙不过来，这跟那说话那跟那说话，一个翻译忙不过来，他们俩说这句翻译不知道，没听见，就胡里八蹄的乌七八公，完了散席走离开了，也不知道啊。第二天看人家演出了，看法国演出了，让他们在哪儿演呢？天桥剧场，天桥剧场的这规模大啊，是不是？但是够格啊，天桥剧场演，咱们坐在下边，咱们都在下边看法国人演出，他们乐队都做好，啊，一拉幕。这法国就指挥上来了，敬个礼，大伙啊鼓掌， 他上台站台上了，他这奏乐特别这前奏就好，他们又奏几个乐谱，反正咱也不懂也听不出来，人家也是反正找拿手的嘛。最后呢他找叫一女的了，这女的唱两段，唱一白毛女，又唱一个这个刘胡兰，刘胡兰唱的那段我从前线回回来，这个就那段，我从那前线转回来，就是那么一个歌吧。我是不会唱，我唱给咱听。对，数九寒天下大雪，你们都会吧？是吧？是不是会都会唱这歌？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就这歌。可他唱的这个主，这个外国的小女孩，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她不知道这是什么话，反正她按这音来的，她就按那音学的，准备到中国来唱这个来了。咱一听，呵，法国人能唱一个刘胡兰，是更啊，就热烈鼓掌欢迎啊！这场演挺火势，散场以后吃饭，哪儿吃？还是那地方。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都做好了。原作，什么叫原作？昨天你坐哪儿还坐哪儿，昨天你挨着谁还挨着谁，原作还那样，又做好了，大伙吃。就说吃完了，这法国人站起来往李德伦眼前一站，二位不骗马云。这李德伦一听就气，心说昨不告诉你了吗，还问。站起来一指心口，今儿个跟昨天的模样不一样，态度不一样。昨天是李德伦，今儿不是，就是带着气的。李德伦，法国人以为这李德伦就是法国话的谢谢你了，和那意思就是又握手。这回咱们翻译听见了，翻译旁边坐着，翻译听不敢说，所为非所答，当时不敢讲，你说出来多寒碜。这咱们教授级的指挥告诉人家这搭的不对，多难看。翻译也不敢说，俩人握完手离开了。站起来以后，李老师，李教授，你过来，你请过来，就叫一边去了。人民大会堂那个二楼宴会厅，那不是周围有屏风吗？就上屏风后去。刚才的外宾跟你说话，你就管人李德伦呢、啊？啊，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吗？嗨呀，你怎么不叫我？你叫我一声，你人家哪儿是问名字？人家说阿维乌偏马润，您吃好了，祝您胃口好。人家外国人就爱吃完饭抢先说祝您胃口好，就等于咱们中国人吃完饭吃好了，吃好了干嘛问这句？礼貌吗？礼节。法国人还讲这个，只要吃完饭了必须抢先问阿维乌偏马润，马润是吃，他就倒着就吃个字搁后头，阿维乌偏马润，说的是这个礼貌。你说你祝你胃口好，一个儿李德伦，你哦，我以为是阿维乌佩曼瑞，这是哦，抢先这礼节性哦，这明白了。盯着人家要走了，人家打北京要飞到上海了，告别宴会是他们请客啊，法国人请客了，这顿哪儿吃呢？就在北京饭店吃了，三楼宴会厅，圆桌还在那又做好了，等会儿吃吧。李德伦李教授赶紧抢先吧，别管饱不饱，快点吧，快点吃。吃完了站起来往这法国人眼前一站，阿维乌偏马润。你瞧这法国人站起来一指心口，李德伦。翻译听喝，哎呀，他怎么也李德伦了，也不敢说呀，能告诉他吗？这怎么回事？也不用说多摘面多寒碜，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也走了呗，反正也离开这儿了，不大走这送人家，送到飞机场啊，到飞机场这，咱们的首长跟他的领队跟他头头得握手寒暄，得好好好， 祝你们演出成功，祝你们那一路平安，好，希望你们再来。其他别人送客人的就不是都过去握手了，对，像这个人民艺术剧院呢，中央歌舞剧院这些演员呢也送啊，送就排队站队，俩人一行，俩人一行，这二十多人都站好了，向后看齐，都站好了，都站好了，欢送嘛，鼓掌欢迎，也按节奏的，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你瞧这二十多法国人上飞机了，这小梯子上顺顺往下招手，李大伦，李大伦，这都哪儿的事？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接着收听，我是韩健。前两天呢，我路过一个街心公园，看见一个外国小孩啊在那儿哭，旁边呢站着他妈，他妈也许是怀孕了吧，这肚子挺大。我心的话，这当妈的怎么这么不疼孩子呀？啊，我刚要上去，我劝两句去。我刚想到这儿呢，就听那位女士啊跟她孩子说，当然了，人家说的是英语，我这多少听明白一点。这意思就是，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没藏你的小足球。还好，我没上去和那位女士理论，要不然就丢人了。其实这个误会啊，不仅会因为看错而产生，也会因为说错而产生。小何呢，就引起过这样一个误会。 今天我给我们那儿小李啊，添了不少麻烦。 嗯，小李，你昨天不是说他从四楼的人事部调到一楼的销售部了吗？他负责那工作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这样，今儿中午的时候啊，我去那人事部办事儿，正好碰见一个找小李的人，结果啊把他吓了一跳。 哟，你说什么了？吓人一跳。 那人说，我是小李在公关部的朋友，刚才打的手机啊没人接，请问他在吗？我那时正忙着弄我的事儿呢，就随口一说，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啊，不在人事了？ 小李那朋友也特惊讶地问，啊，他什么时候去的？我就告诉他是昨天，想找他你下去不就行了吗？ 瞧你这误会给人闹的，你应该说啊，让他到一楼销售部去找他。 所以说咱们国家这汉语啊太深奥了，我就简单的省略了一个字儿，就闹误会了。 这关键啊还是得看省略的是什么，像北京大学省略说成北大，这也是谁都明白的，反正这省略语我可是不敢乱用。 这是为什么呀？ 这都是因为姜昆、戴志成和说那相声省略语呀，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现在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吧。 跟大家伙说，你是哪儿的演员？ 我啊， 啊， 我中广的。 中广 啊？ 什么叫中广？ 这还不明白吗？ 啊， 中国广播艺术团。 中国广播艺术团七个字，他说俩字，中广。 我给省略了， 这是省略的说法 啊。对啊， 有的人听得懂，有的人听不明白。 是吗？ 前些日子在北京一个招待所里头，在招待所里头碰上啊会议，服务员分配房间，念的都是这个两个字简化的省略名字，听不懂。 那你是没碰上我呀？ 要碰上你， 我对这方面有研究，我马上能听出他们是哪些单位的。 是吗？ 信吗？ 我给你学学。 你来来， 这服务员， 咱们听听。 下边这几个单位我来叫一下啊，叫一下，咱们分配看住哪个房子啊。 首钢的首都钢铁总公司。 北汽儿的 北京汽车制造厂。 珠影的 珠江电影制片厂。 怀孕的， 怀孕， 怀孕的来没来？哎，后边那老大爷，你不怀孕的吗？你？ 哎呦，别胡说，那老大爷能怀孕吗？ 老大爷腾一下站起来了， 我多大岁数还怀孕呢？年轻时候也没这功能。 看， 小伙子，我是我们怀柔汽车运输公司的。 那怀柔汽车运输公司在我们这儿就叫怀孕的。 那要是怀柔轮胎厂的呢？ 那就是怀胎的 啊。对，这倒是一套。 这几个单位啊，到北边这个楼 啊、哦，北边 南边这个楼，我分配一下啊 啊， 看看谁住一层，谁住二层啊？ 听听，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铁锅， 铁锅 在底下，在铁锅 啊啊啊。 龙屉 在铁锅上头啊，铁锅。 包子在中间。 哎，挺好。 怎么？ 他们仨人在一起非常配套。 怎么配套？ 你想，这包子要一进铁锅里就快蒸熟了。 你捣什么乱？这仨单位， 这都是这铁锅 啊，铁锅， 铁岭锅炉厂铁锅， 龙屉 龙口床屉厂 龙屉。 那包子 包头子母扣厂包子， 嘿，还真有这仨单位。 有这仨单位， 把那 大门打开 啊， 上厕所，上海测绘研究所的进来。 嗨，有您这么省略的吗？ 东边这楼房分配一下啊， 啊， 开刀的在一楼，开膛的在二楼，自杀的在三楼。上行的在四楼。 我说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四个单位。 那这开刀， 开封刀具厂开刀的； 开膛， 开滦搪瓷厂开膛的； 自杀， 自贡杀虫剂厂自杀的； 那上行， 上饶自行车厂上行的。 这四位一位都活不了，你看啊， 大家都走了。有一小伙子没走， 哦， 乐呵呵坐在那儿等服务员叫他们单位这个名字。 小伙子是什么单位？ 这地方太好了。 哪个单位？ 中药厂 啊，啊， 甘肃跌打丸厂的。 那他为什么没走啊？ 等着叫干爹呢。 谁叫你？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姜昆、戴志成合说的相声《省略语》。有一回啊，有一个朋友参加婚礼去，对这个伴娘啊一见钟情，于是呢拿起一杯酒，特客气地问人家：“请问您贵姓啊？”那位伴娘说：“干。”嘿，我这朋友觉得这个伴娘够爽快的呀，啊，得先喝了酒再回答，大概嘿，那我先干了吧。一口气儿，他把酒给喝了，还赞扬了一句：“哎呀，美女，您可真豪爽啊！”啊，这个时候伴娘啊，慢悠悠地说：“我姓干。”您还记得我在节目一开始说的那打油诗吗？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关羽和张飞都不能算是喝酒的高手。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三国里边啊，东吴甘宁的朋友那才是喝酒的高手呢。因为他和朋友一见面，人家就得干呢。得了，这么多闹误会的趣事啊，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最后为您送上零点乐队演唱的歌曲《别误会》。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叮当，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I'm sorry， 我不是故意在伤害你。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看见了什么？是不是我的冷落让你难过？你的心感觉到了寂寞。那天起你开始变得沉默，我不知是否还能将你把握。太多的猜疑难免让人迷惑，也许爱会让彼此的心交错。别误会，你以为我在改变，心在徘徊，其实那只是瞬间冲动的麻醉。别误会，我不让

拉开幕，这时候拉幕以后呢，指挥才上，谁指挥呢？就是咱们中国第一流的老师，教授级的指挥李德伦先生，李德伦老师上场，他指挥，他穿着什么呢？穿中山服，穿中山，一拉开幕，他打这边幕啊走出来了，穿中山服，从台下一鞠躬，哇，咱们先后边先带头鼓掌，这法国人也跟着看，哇，也鼓掌。咱们这把咱的拿手的玩意儿亮出来，黄河颂，黄河赞，这外国人没有的，这个谱子好啊，外国一听服了，好，哈，鼓掌。人家内行，像我们这说相声不懂啊，不懂音乐，你多好多坏，你拉的嘛样我也不懂，听不出来。人家懂得一听，呵，黄河颂这谱子好，哈，鼓掌。演完这场，这礼节性的让他们看看嘛。完了得请人吃饭，人家刚来吗？哪儿吃呢？这顿饭，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得够派啊，得够意思啊。外国人来吗？宴会厅说坐好了吃饭，花子坐，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反正十个人坐一桌，反正一个中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法国人，每个桌上有一翻译。会法语的翻译和大伙儿和交流谈的话呀，和说话，每桌得有一个会外语的会法语的翻译。哎，吃饭都做好了，那李德伦李教授呢，当然就得跟这个法国这个专家这个指挥跟他得挨着吃什么呢？中菜西吃，上来菜不是都摆这儿拿筷子随便夹，外国人不行，布菜不行，拿筷子给来这个给人不吃，你都吃完了这个，给你吃这个，我吃不了，你尝这个。外国人不行，人家不行，人不兴这个，这得一人给点儿，一人一份儿。服务员呢，拖一大盘儿，咱俩站着给他好菜了，咱们烤鸭，咱们大对虾，大对虾半尺多长的那个，好的，鲜的，咱们特别的菜，啊，服务员端着，每人转一圈儿。每人给搁碟里，每人投了两个碟子，吃完了也照样给咖啡呀、牛奶呀、冰糕啊，最后给上这个来大盆鲜货，一上鲜货这就完了，这就是齐了，是吧？吃完了都站起来，这法国这指挥站起来往李德伦眼前一站，说句话：“二位不平二人。”李老师不懂。李德伦李教授会英语，会俄语，不会法语，没听明白，心想，哦，愿意交我的朋友，刚才看我指挥好，问我姓什么叫什么，问我名字他好记住，站起来客客气气的一指心口，李德伦。法国人也不懂这李德伦什么话，怎么讲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李德伦是什么，互相握手乐呀、啊、和他俩说这话呢，咱们这翻译没听见，每桌有俩翻译就够了，一个忙不过来，这跟那说话，那跟那说话，一个翻译忙不过来，他们俩说这句翻译不知道没听见，就胡了八蹄的乌七八公完赛席走离开了，也不知道啊。第二天看人家演出了，看法国演出了，让他们在哪儿演呢？天桥剧场，天桥剧场的规模大啊，是不是？都是够格啊，天桥剧场演，咱们坐在下边，咱们都在下边看法国人演出，他们乐队都坐好，啊，一拉幕，就法国就指挥上来了，敬个礼，大伙啊鼓掌，他上台站台上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这奏乐特别，啊，这前奏就好，他们又奏几个乐谱，反正咱也不懂，也听不出来，人家也是反正找拿手的嘛。最后呢，他叫一女的来，这女的唱两段，唱一白毛女，又唱一个这个刘胡兰，刘胡兰唱的那段，我从前线回来，这个就那段，我从那前线 转回来，就是那么一个歌吧。我是不会唱，我唱给咱听。这数九寒天下大雪，你们都会吧？是吧？是不是会都会唱这歌？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就这歌。可他唱的这个主，这个外国的小女孩，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什么话，反正他按这音来的，他就按那音学的，准备到中国来唱这个来了。咱一听，呵，法国人能唱一个刘胡兰，这更啊，就热烈鼓掌欢迎啊！这场演挺火，挺火势。散场以后吃饭，哪儿吃？还是那地方，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都做好原作。什么叫原作？昨天你坐哪儿还坐哪儿，昨天你挨着谁还挨着谁，原作还那样，又做好了，大伙儿吃。就这吃完了，这法国人站起来往李德伦眼前一站，二位不骗马云。这李德伦一听就气了，心说昨不告诉你了吗？还问。站起来一指心口，今儿个跟昨天的模样不一样，态度不一样。昨天是李德伦，今儿不是，就是带着气呢。李德伦，啊，法国人以为这李德伦就是法国话的谢谢你了，可那意思就是啊，又握手。这回咱们翻译听见了，翻译旁边坐着，翻译听，不敢说，所为非所答。当时不敢讲，你说出来多寒碜。这咱们教授级的指挥告诉人家这搭的不对，多难看。翻译也不敢说，俩人握完手离开了。站起来以后，李老师，李教授，你过来，你请过来，就叫一边去了。人民大会堂那个二楼宴会厅，那不是周围有屏风吗？就上屏风后去。刚才是外宾跟您说话，你得管我李德伦呢、啊，啊，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吗？嗨呀，你怎么不叫我？你叫我一声，你人家哪儿是问名字？人家说阿魏乌偏马润，您吃好了，祝您胃口好。人家外国人就爱吃完饭抢先说祝您胃口好，就等于咱们中国人吃完饭吃好了，吃好了干嘛问这句？礼貌礼节，法国人还讲这个。只要吃完饭了，必须抢先问阿维乌佩马人，马人是吃，他这倒着，就吃字搁后头。阿维乌佩马人说的是这个礼貌。你问你，祝你胃口好，一个儿李德伦。我以为是阿维乌佩马人，这是抢先这礼节性。这明白了。盯着人家要走了，人家打北京要飞到上海了，告别宴会。告别宴会是他们请客啊，法国人请客了。这顿哪儿吃呢？就在北京饭店吃了，三楼宴会厅，圆桌还在那儿，又做好了。等会儿吃吧。李德伦李教授赶紧抢先吧，别管饱不饱，快点吧，快点吃。吃完了，站起来往这法国人眼前一站，阿维乌片马人。你瞧这法国人，站起来一指心口，李德伦。翻译听喝，哎呀，他怎么也李德伦了，也不敢说呀，能告诉他吗？这怎么也不用说，说多栽面多寒碜，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也走了呗，反正他也离开这儿了，不能走得送人家，送到飞机场啊，到飞机场这，咱们的首长跟他的领队跟他头头得握手寒暄，得好好好，祝你们演出成功，祝你们这一路平安，好，希望你们再来。就其他的别人送客人的，就不是都过去握手了，对吧？像这个人民艺术剧院呢，中央歌舞剧院这些个演员呢，也送啊，送就排队，站队，俩人一行，这二百多人都站好了，向后看齐，都站好了，欢送嘛，鼓掌欢迎，也按节奏的，再见。再见